銀行排除在用作國際結算的環球銀行間金融通訊協會之外。北韓新增96,020宗發燒病例，事隔一日再次回落至100,000宗以下，冇新增死亡病例。由上個月底以嚟累積的發燒個案增加至3,640,000宗，死亡個案有70宗。韓聯社報導，不少意見認為，與朝方通報的發燒病例相比，死亡病例佔的比率過低。南韓情報部門就認為，北韓公布的統計結果很大程度是為了對內穩定民心，難以完全相信。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7,427點，升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9，日元127.96，瑞士法郎0.959，加元1.266，人民幣6.662，英磅對美元1.264，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22美元，卖出1,852.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今朝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坏车啦。荃湾嘅德士古道上翻去荃湾路美孚方向啦，近住晋升工业大厦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杨屋道噶。德士古道上荃湾路美孚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杨屋道对出。咁喺新界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围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心路回旋处，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围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新心路回旋处。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象鼻山路去返全景围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就天富海湾。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尽量揀冇馅或者少啲酱嘅面包，就可以降低吸收嘅糖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蓝田碧云道225号康盈苑、上水清河村清平楼、旺角海富苑海宁阁、荃湾石围角村石涛楼、马鞍山翠涌华庭五座、香港仔大道201号珍宝大厦、将军澳天骏3A、2A 及2B 座、中环士丹顿街72号上贤居、油塘高骏苑骏满阁、沙头角村29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 国剧八三零，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 《渔教记》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迪丽热巴饰演美丽的御灵师纪云和，同任嘉伦饰演的鲛人长意，两人在仙侠世界谈起一段唯美的恋情。 国剧八三零《渔教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每年的五月三十一号，除了是世界无烟日，同时仲是无烟跑复日。不如一起听下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医生怎样响应世界无烟日活动啦。 运动不单止可以强身健体，仲可以释放荷尔蒙，减低对烟草的渴望。我呼吁大家鼓励身边吸烟的人士做运动，帮助戒烟。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香港电台约定你，一起迈向烟草终局。 听不到，看得见，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旅游乐园全新主持 Chris Lang 梁彦忠， 疫情之后我最想去的就是去东南亚潜个水先，真的哪里都没所谓，最重要有得潜，可以看到海洋生物啦，上回水就吃嘢，吃完嘢又潜，潜完又再吃嘢，之后睡觉不用用脑，几开心。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彦忠、 柳莲、 欧海星、 Sino 2022年旅游乐园继续同大家以岛环游世界。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31日，李克强向李家超颁国务院令，任命为香港第六任行政长官。 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今起实施， 新增275宗确诊，中环两间酒吧群组扩大。 欧洲理事会主席透露，欧盟各国同意禁三分二俄罗斯石油进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月31日星期二的朝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先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有关于一则的强制检测公告，荃湾石围角村石翠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的了。另外想跟大家讲，就是第三阶段的疫苗通行证就是今起开始实施了，就是说年满12岁的一些市民，如果是接种了第二剂疫苗是够六个月，满了六个月的话，就要打第三剂疫苗才可以入到去食肆等等的这些表列处所。见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其实早前都提到说扣了、剔除了一些就是卫生署有一些、感染了康复记录的人士，有60萬人咧係接種咗兩劑嘅新冠疫苗啦，夠六個月噶啦，但仍然未打第三針嘅。不過佢都提到話，實際嘅數字可能未必有60萬人咁多噶，當中可能有啲人係唔喺香港啦，或者有啲人係可能曾經感染咗但係冇申報等等嘅咁。你自己又點睇第三階段嘅疫苗通行證成個嘅實施情況？會唔會今朝早可能已經去到一啲嘅食肆，見到嗰個嘅實施情況又係點樣咧？順唔順利咧？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電話旁邊又請你一位嘉賓，有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早晨。 早晨，萧主席。 早晨，梁振华。头先都提到啦，话第三阶段疫苗通咧就系、是、开始实施啦。头先亦都讲到话有即政府公布，可能都有成几十万人咧系即够六个月噶啦，打咗两针但系仲仍然未打第三针嘅咁。对于食肆嚟讲，你哋会唔会都担心对于生意啊或者啲客嚟讲系少咗，因为呢一个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 外来呢个通行证第三阶段咧，今日实行啦。咁政府亦都公布咗个数据出嚟啦，即系大约咧嗰个20至59岁咧，即系喺呢个最多即系呢个年龄咧帮衬食肆嘅咧，即系我哋酒楼咧都有63% 咧打咗针噶啦。咁打咗针咧，变咗咧就60岁有47%啦，70岁有36%啦。咁最少打针咧就12至19岁啦。咁啊，變咗咧，對我哋即係我哋，因為我哋中式酒樓咧，即係飲茶啊、食飯咧，多數都係年紀大少少嘅朋友啦。咁以佢嘅數據公布咧，對我哋個影響亦都唔係話好大嘅。兼且咧，政府亦都有6个月嗰個叫做話緩衝期啊，即係你例如5月一路打咗，你倒數翻6月1、7月1、8月1、9月1、10月1、11月1，你仲可以喺呢段時間嚟打第三針嘅。 但頭先我所講嘅係有60萬人，聶局長所講咧，60萬人係打咗2針夠6个月，其實夠期打噶啦，可以打第三針啦。但係都唔打啊嘛。咁就係呢班人可能就係原本係客源嘅其中一個來源嚟噶咯。但係而家呢班人就入唔到去食肆喎，會變到呢一、這個影響大唔大咧？以全港嘅食肆60萬人嚟計， 嗱，如果全港60萬人咧，我哋嘅估計嘅生意咧。佢未打嘅咧，大約我哋流出咗係大約3%至5%到啦。咁啊，你話咁誒，梗係有損失啦。但係3%至5% 對我哋一般嚟計咧，個損失都唔係好大。咁亦都希望嗰啲未打針咪盡快打針啦。咁啊，對我哋嘅食肆咧，係大家嘅生意有啲幫助啦。咁樣 點計出嚟㗎？呢、這個3%至5%呢、這個？ 即係我哋大約要計翻佢嗱，60萬人未打啦。咁我哋平均一日咧，我哋香港嘅食肆咧，就大約有200萬至200萬人至到幫襯啦。咁樣咧，變咗60萬人打，咁啊除翻嗰啲即係話。到咗有啲未到期啊，或者唔喺度啊，咁估計咧政府都冇話咁多人嘅。咁你200萬嚟計，你除翻3%，咁你咪即係大約啊即係去翻3%至5%到啦。 你哋估計呢、這、一個即係少咗啲客嘅情況咧，會持續佢幾耐咧？ 咁嗱，依個估計咧，我哋都係希望政府睇點樣呼籲啲市民快盡快打針啦。咁你話我哋依個估計話持續幾耐咧？我哋希望喺1、2、3个月之内咧，就全部打翻齐啦，已经呢个我哋嘅估计。因为嚟紧之后咧，即系去到而家6月啦，叫做都就嚟，咁啊变咗8、9月嗰时候中秋节啦，又成系我哋酒楼即系最常见嘅旺季啦。希望喺2、3个月之内，我哋打晒啦，我哋。 你估计即系头先你都话可能你哋嘅即系酒楼嚟讲，中式酒楼嚟讲，通常啲客都系啲长者多啲嘅咁但系会唔会一个情况就系、是？某個家庭成員個別係冇打嘅，連帶譬如一齊飲茶、一齊食飯嘅，成家都唔去食肆啦，留翻屋企啦。呢、這、一個嘅影響，嗰、那個連帶性嘅出現會幾大咧？會唔會有呢個現象出現咧？又 嗱，政府公布出嚟咧，60岁至70岁咧係打咗50%，47%至59%啊。咁樣咧就係、是、因為佢有啲長者好多，我哋亦都接觸到啦，長者咧佢係已經打咗第二針啊。因为未到期就打第三针嘅啫，即系未到期打第三针，政府亦都有呢个6个月嗰个宽限期啊。咁变咗3个月至6个月嘅宽限期，咁变咗佢哋咧，时常咧而家咧系打咗第二针嘅，亦都未到期打第三针，亦都可以进入我哋食肆嘅。只要佢嗰个曲咧系蓝色嘅，就冇问题嘅嗰、那个。 我知道，我頭先個問題係話，即係會唔會可能個別有一啲其他年齡層又好，或者某個家庭成員真係應該係合資格要打第三針嘅，過咗打2針之後6个月嘅啦，咁但係仍然唔去打，咁佢唔打嘅時候就入唔到一啲食肆啦，唔符合呢個第三階段疫苗通行證啦，就連帶成家都唔去啦咁。你估計呢一個情況對即係生意嗰個影響有幾大，或者呢個情況係普唔普遍？ 呢、這個情況我覺得唔係咁普遍啊，因為佢一家人咧，佢自己亦都有聚會，一家人聚會。咁佢到期嘅佢唔打咧，变咗一家人8个人一台，佢2台系16人，咁有1个人唔打，咁唔会影响到嗰15个人系唔去呢个聚会嘅、我觉得呢样嘢。 O、okay, K，、即系对于 应该对我哋冇乜点影响嘅啫，应该。 即系对于做节，譬如端午或者父亲节嚟讲，都唔会喺个生意上有影响嘅系嘛？ 应该有影响好微嘅啫，应该。 你我想問，即係今日即係朝早嚟講，可能有啲飲早茶嘅客已經係開始咗啦。咁有冇話見到啲市民因為因應呢個第三階段疫苗通行證咧，其實佢哋要更新嗰個最新版本嗰個疫苗接種記錄入去，譬如安心出行啊等等嘅，咁先至可以符合到個要求嘅。有冇見到一啲客嚟到個情況順唔順利啊？或者嚟到會唔會發現到啊？其實過咗期或者要用翻更新翻新嗰個嘅二維碼嗰個接種記錄先得喎。咁成個情況順唔順利咧？今朝左右。 嗱，今朝早咧，我哋每一間咧都有嗰啲喺門口有個支客咧，就協助啲老人家嚟更新啊，同埋即係做嘅。咁但係咧，好多老人家咧，因為政府亦都更新咗佢嗰個 DR 曲啊，跌落去紅色嘅就係即係未合資格，藍色嘅就合資格。咁我哋都係有指引俾嗰個支客部嚟分㗎啦。咁變咗今朝咧，我亦都係同佢哋聯絡過咧，一切都係。暫時咁計咧，都係好順利嘅。即係啲市民亦都知道啦，因為知道大家有時叫啲後生仔幫佢，喂，你同我更新啊，或者叫個仔啊，叫個孫啊，咁樣嚟更新啊，咁樣應該今朝我哋都好順利嘅。 但多唔多話即係因為佢哋譬如要上網啦，或者用翻自己紙本身針卡啦，即係唔同方法啦，揾翻你打咗第三針嗰個二維碼噶嘛？有冇啲人根本可能冇帶嚟，或者唔知點揾到出現呢一類型嘅混亂咧？ 嗱，因為飲茶咧，朝頭早大部分咧，一般咧都係好熟嘅人客嚟嘅。入親嚟咧，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咧，我哋都係大家都係差不多人熟面嘅。咁變咗個資壓部嗰個員工咧，一早已經提示佢哋，你哋要更新啦。如果你唔更新唔到咧，你可以帶張針紙嚟咧，我哋幫你搞啦咁樣。咁變咗咧，嗰啲老人家咧，亦都係會做到嗰一套功夫。咁變咗咧。是我哋即係今日嘅嗰個去飲茶各方面咧，嗰個程序咧都係好暢順嘅。 整體嚟講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啦，開始咗呢個第三階段嘅疫苗通行證，今日開始實施噶啦。你自己有冇去到一啲嘅食肆嘅時候，觀察到嘅情況係點咧？係咪都可以順利用到你本身嗰個嘅疫苗通行證係入到去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咁啊，另外最後都想問一問，其實梁振华就是近日呢个端午同埋父亲节嗰个订台情况咧，嗰个生意系点啊？或者同之前母亲节去比较嚟讲，系咪都系即系爆满啊？咁样 嗱，端午咧就嚟紧咧就呢个礼拜三号啊，5号日端呢个三号日端午节啦。咁啊，仲有两三日啫，但系个订台咧，我哋都系而家咧。都是大約得50%到嘅啫。咁啊，父親節咧距離仲有成20日以上啦。咁啊，變咗咧，而家個訂台暫時咧都係未睇到個情況嘅。 OK。 咁咧，端午咧始終係我哋中國人咧唔係一個好重視嘅節日啊。所以變咗個訂台率咧係低些少嘅。 明白，好啊，唔该晒梁振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梁振华系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嚟嘅，咁啊，另外都想同大家讲到头先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今日开始实施啦。咁喺实施嘅前夕，喺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成个情况又点样咧？会唔会都多咗人打针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啊，有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出身。 早晨，早晨， 早晨，梁国玲，你系咪而家仲系营运紧三间嘅疫苗接种中心噶？ 我哋好有多谢社会信任，我哋有四间、 四间三间系伏必泰系嘛？但系 全部都系 全部都伏必泰。O K， 四间伏必泰。 因为我哋有两个系啲附属中心嚟嘅。咁就有一个系附属中心，有一个系临时中心。咁所以我哋好多谢社会嗰个支持我哋啦。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观察下呢四间，即系近排有冇话见到打针嘅人同之前比有啲咩唔同啊？ 人是多了的，咁就我哋嘅统计咧，就见到咧喺啲比较人容易想去啲，譬如啲周末啊嗰啲时间咧，我哋去到七八成满嘅，其实就几好嘅。咁但系平日即系嗰啲 weekdays 咧，我哋就觉得系约莫三分之二到满。咁如果你话要比较翻嗰、那个情况咧，就是、我哋见到嚟紧嘅 booking 咧，就约莫三分一到。咁如果咁样估计咧？我哋就應該有平時即係呢個低潮嘅差唔多 double 咗咧，就係因為第三針或者個疫苗需要而嚟嘅。咁我哋好樂意見到社會都會係去打積極打針，咁就 希望呢個情況係持續啦，因為呢個係為咗自己健康啊嘛。 嗯，有冇話係咩時段更加係爆啲啊，多人啲啊，或者其實你見到話多人流嘅情況係幾時開始出現咧？ 都係呢個兩個禮拜到咧，我哋見得到係一路會逐步增加。咁啊，當然就啱啱過嗰幾日就比較多啲。咁但係啲 weekend 就特別我哋會係忙啲啦。咁但係都我都一路 emphasize 我哋未到頂嘅。其實只要大家內心預約咧，其實同埋唔好一定執著自己中意，譬如話我嗰日十一點半鐘咁就有個 slot， 唔好咁樣淨係睇呢樣嘢，就嗰日總之去打咗佢咧，其實都應該 book 到 嘅。嗯，有冇話其實而家觀察到打嚟打針嘅打第三針嘅係佔咗幾多 少？我哋手上就冇呢個數據，即係要翻去啲好中央的地方先有呢個數據嘅。咁但係咧就如果正話我個估算咧就係、是、話。佢去到我哋平日嘅多就去到三分之二滿啊嘛，咁但係將會預約就你就當佢約摸四成到，咁我分別約摸就係、是、我哋 total capacity 嘅 20% 到啦，咁或者係平日我哋低潮打針嘅一半到咧，就係、是、因為要有呢個響應疫苗通行證而出現嘅市民咯。 暫時嚟講，你係咪都應付到以中心嘅各類人手啊、配套等等，係咪都應付到呢一個嘅人流，或者有冇特別都增加到一啲嘅人手，或者一啲打針嘅間隔啊咁樣嚟應付呢一波，即相對多咗人嚟打針嘅情況？ 暫時仲未需要， 嗯， 就硬件我哋就未提出過要求。咁就即係琴日咁計咧，都係約摸我哋整體能夠接種能力嘅一半到啫嘛。因為根據個宣布嘅數字，都係50,000人到打針。咁就我哋香港個 total capacity 係8-10,000噶嘛。咁所以我哋仲有能力去應付嘅硬件嚟講，軟件嚟講咧，我哋一路都係根據我哋個預約嚟到安排人手嘅。我哋應付得嚟，咁就市民多啲嚟打針，我哋多啲應付，冇問題。 即日籌方面咧，而家就12至17歲嘅青少年啦，或者係60歲或以上嘅合資格人士都可以攞到即日籌嘅。係咪即日籌都係基本上日日都係派曬嘅？仲有冇呢個即日籌嘅需要 咧？係派曬嘅，但係咧就政府有個指引俾我哋嘅。如果派曬咧，就仲有長者嚟咁嘅，我哋講長者先啦。咁就我哋就會通知政府嗰個統籌中央，其實佢哋就一定放嘅。就所以長者嚟到咧，基本上大家唔好介意等丁咁耐啦，咁係唔會失望嘅。 嗯，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啦，因為而家第四針嚟講咧，就係、是如果你打咗三針科興或者伏必泰疫苗嘅60歲或以上人士啦，等等啦，就可以喺接種咗最後一劑，隔咗3個月之後咧，可以打第四劑噶啦。如果你係18至59歲嘅話咧，就係、是、亦都係一啲高暴露風險啊，或者個人需要都可以揀打第四針嘅咁。第四針嚟打嘅人又多唔多？成個趨勢係點咧？ 我見到朋輩之間嗱，因為我就冇呢個數字喺我手，因為呢啲係中央數字嚟嘅。咁、就但係第四劑咧就喺我接觸嘅朋友裏邊咧，咁真係好似我咁年紀比較大嘅咧，就比較接受多啲。咁就。我亦都好認同阿劉教授、劉宇龍教授講咧，就係、是、整體年青啲嘅人啦嚇、啊，即係普通症狀嘅人咧，如果冇咩長期病患咧，冇絕對需要而家打第四針，咁反而可以等耐少少，年尾嘅時候咧，我諗嗰個需求就一定出現啦。 OK， 好啊，唔該曬梁國寧，多謝你。梁國寧係康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嚟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第三階段疫苗通行證今日開始實施啦，喺打針嘅情況可以講啦，去到唔同嘅處所要用到疫苗通行證，你自己嘅觀察係點樣咧？1872311，1872311熱線係繼續開放嘅，有盧女士打上嚟，早晨。早晨，盧女士。 早晨。 早晨，早晨，請講。 早晨。我想即系咁样睇。 卢女士，你系咪开咗电视机咧？有少少杂声 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闩咗去听我个电话。 我行开啲同你讲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可以，请讲。 而家得唔得啊？ 而家好啲，请讲系。 而家好啲啊，即系我咁样讲。 好，请讲。 即系话咧，而家打三针先至去到啲食肆同埋复诊嗰啲。但是咧，我唔會人嚟借人啲針紙影咗喺我架相機嗰度，當係自己打咗三針。咁你而家冇話出示身份證，亦對有嗰、那個針紙嘅喎、哦。 嗯，即係你見過有人咁做啊？定係你係質疑如果咁做係咪得？ 但我未見過人咁樣做，但我有啲朋友一針都未打過，去邊度都去得到嘅。 哦，咁你有冇同佢讲翻啊？即系唔得噶，法例上面唔可以咁做噶。 但系我唔知系咪咁样做啊？但系我唔可以咁样话人哋噶嘛。 明白。 咁样咯。 系咯，即系你呢个就系你嘅观察。但系整体，譬如今日有冇落街？ 即系意思，即系如果系执法嘅，你应该攞张针纸系打咗三针嘅，你应该入去嗰度要人嚟攞个身份证出嚟对一对。但系食肆嗰啲肯定唔会咁样做嘅，佢做生意啊嘛。佢边度同你做咗咁多呢啲嘢啊？ 同埋佢哋都可能有人手嘅考慮嘅， 請嗰啲你就一定要啦。 OK， 好啊，好啊，好，唔該曬羅女士，好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又有關於咧，即係疫苗通行證咧，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啦咁。嗱，食物及衛生局咧係曾經講過，即係如果咧啲乘顧客係不誠實咁使用咧人哋嘅針紙，係需要負上呢個法律責任啦，由執法人員去判斷啦。咁所以就係希望市民守法嘅。等等，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头先啊，听众卢女士提到嗰个情况，即系用人哋张针纸去入到一啲处所咧，系要负上法律责任嘅。咁大家继续留意啦。有关于第三阶段嘅疫苗通行证嘅情况，会唔会你今朝早已经系去到一啲嘅处所，见到成个执行嘅情况如何咧？继续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关于打针嘅都可以讲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荃湾石围角村石翠楼的围封强检行动早上完成，有大约1860人接受检测，当中共发现6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派员喺受限区域内到访大约770户，当中156户冇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新华社访问的时候说，在已经实现由乱到治，正是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他希望建立一个关爱共融、有发展、有希望、有活力的香港，既联结世界，亦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说，政府应该处理市民最关注的问题，所以他将房屋问题作为主责，由提速、提效、提量几方面加以解决。他强调对国家安全永远都要保持警惕，因为风险永远存在。虽然香港国安法基本上已经控制好最关键的一些风险，但是将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有关立法工作做好，依然是宪制责任。上海的新冠疫情持续缓和，过去一日新增31宗本土个案，包括9宗确诊和22宗无症状感染，其中2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其余个案都是在隔离管控之中发现。北京本土过去一日就新增16宗确诊和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涉及海淀、丰台和石景山区。俄罗斯将会停止透过管道向荷兰供应天然气，报道指下一个被停止供气的国家可能是丹麦。总部设在荷兰的一家能源公司说，拒绝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新支付条款，因为有关条款存在违反欧盟制裁措施的风险，而且相关支付方式存在太多财务与营运风险。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会在当地星期二停止。总部设在丹麦的一家能源公司就说，不愿意对俄罗斯作出妥协，正是为天然气断供作好准备。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公司实施新的支付条款，包括要在俄罗斯国有银行开立卢布户口。基于支付纠纷，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已经停止向波兰、保加利亚和芬兰供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310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8.21，瑞士法郎0.961，加元1.267，人民币6.662。 英镑对美元 1.262， 欧元对美元 1.075，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49美元，卖出1849.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影响到挤塞噶。咁喺新界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围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古洞对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围有坏车，咁龙尾就喺古洞对出。德士古道上返去荃湾路美孚方向啦，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杨屋道㗎。德士古道嘅支路上荃湾路美孚方向啦，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杨屋道。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就是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慢线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接近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在新界古洞路去青山公路方向近着文天祥公园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麒麟村对出。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食物及卫生局亦都话计划推出烟草中局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烟草中局的意思其实就话全力咧系结束呢个烟害，我哋都系要全力杜绝任何一个新的烟民去加入，同埋现有的烟民，我哋都要帮助佢戒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睇我呢幅大师作品靓唔靓呢？ 哇，佢分明只係火柴人加个哈哈笑咋噃。 我知道，我都係讲下笑啫。虽然呢艺术天分我就冇乜啦，但係关于艺术嘅嘢我就好有兴趣想知多啲。 咁不如听下香港电台文教组嘅艺术节目艺文谷同舞台进行式啦。 在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2022年5月31日，李克强向李家超颁国务院令，任命为香港第六任行政长官。 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今起实施， 新增275宗确诊，中环两间酒吧群组扩大， 欧洲理事会主席透露，欧盟各国同意禁三分二俄罗斯石油进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三十八分，第三阶段的疫苗通行证今日实施啦。一般人嚟讲，如果要进入一啲表列处所之前咧，都系要先接种三剂嘅新冠疫苗嘅。寻日嚟讲咧，就系单日超过5.1万人打到第三针啊，或系创疫苗接种计划开始以嚟嘅新高。有关于呢个第三阶段嘅疫苗通行证啦，其实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啦。喺今日一啲处所要用到呢一个疫苗通行证嘅时候，你自己观察点？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解一下，有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括弧特别职务张怡伟，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早晨，张怡伟，想问一下，因为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今日实施啦，其实啲市民要点样去即系确认翻自己嗰个嘅接种或者康复记录系咪符合第三阶段啊？系咪可以去一啲处所入去之前都系先检查一下先嘅咧？有冇即系建议啲市民点样做呢、這个？ 其实呢今日呢踏入咗第三阶段啦，我哋呢至今发觉呢其实运作都大致畅顺嘅。市民其实呢我哋都建议佢哋可以喺返最新版本嘅安心出行程式里面，喺个主页嗰度呢有一个叫电子针卡嘅按键咁样嘅。按咗落去呢就会发觉有最新自己嗰个电子针卡呢喺度啦。如果见到个二维码呢系蓝框嘅话呢，就即系代表已经符合到当前嘅要求㗎啦。咁、如果红框嘅话呢，咁可能市民未接种到要求嘅剂次，又或者呢其实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系咪已经将最新嘅电子针卡呢摆咗安心出行里面嘅。 即系有一个情况系咪话要自己手动将嗰个电子針卡個二維碼入落個安心出行度，而唔會話係自己我可能近排打到第三針嘅，佢自己喺安心出行嗰個嘅電子針卡個二維碼會自己更新，係唔會咁做嘅，係咪？ 冇錯，係啊，因為而家安心出行咧，其實就每一個都係獨立裝喺自己個別嘅手機嗰度嘅。咁本身裝咗喺上高嘅針卡咧，係冇一個自動更新嘅功能嘅，因為其實每一個安心出行嘅而家嗰個程式咧，都唔係一個實名嘅一個程式。咁所以咧，市民係需要將自己最新接種咗之後嘅針紙啦，又或者如果康復人士嘅話咧，尤其是如果佢接種咗之後就感染過新冠病毒，亦都向衛生署呈報咗之後咧，佢個康復狀況咧，要擺翻喺個針卡嗰度，係需要上翻政府嘅網站 edt.gov.hk 嗰度下載翻，先至可以有一個健康狀況咧喺個最新嘅針卡裡面嘅。 頭先你提到呢一個嘅網址 edt.gov.hk 咧，就係、是、即係全名其實就係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疫苗接種及檢測記錄系統嚟嘅。呢、這個係咪就係譬如如果啲市民今日啦要用到第三階段疫苗通行證，去到個食肆或者啲處所門口先至發現啊入唔到去，而其實佢又打曬三針嘅，係咪都可以用到呢個網攞得翻自己個電子針卡個二維碼落自己個手機嗰度入到落安心出行嘅？係咪咁樣嘅？ 冇錯啊，係啊，其實咧，我哋咪上個禮拜開始有個查詢熱線嘅，其實都有好多市民咧，其實之前都係可能係用一啲紙張嘅針卡，又或者可能今日啦，佢哋發覺自己嗰個原來裝在安心出行裡面嗰個疫苗通行證咧，未能夠符合第三階段要求嘅，佢哋其實都可以去到頭先 EVT 嗰個網址嗰度，輸入一啲簡單嘅資料，譬如香港居民嘅只需要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啦，同埋個證件嘅簽發日期咧，就可以攞到最新嗰張針卡。咁攞到最新嗰張針卡，當然啦，最好就係擺翻喺安心出行裡面，咁方便第時去展示同埋使用啦。 即係可能大家啲市民都未必識啦。就算你入到去個網，頭先即係提到話要用到一啲身份證號碼，即係身份證嘅簽發日期啊，下載到嗰個嘅電子針卡二維碼，係咪就直接入到嗰個嘅安心出行嗰度啦？需唔需要用另一部電腦再掃碼咁？使唔使咁樣嘅？ 其實咧，我哋建議就係話可以去做一個電話裡面的截圖啦，咁但係如果即時嘅話，如果唔識個截圖嘅話咧，只要下載咗個針卡，嗰個針卡本身都有個二維碼噶嘛，攞嗰個二維碼向住嗰個食肆裡面嗰個掃描器咧，都可以係符合到嗰個要求，咁就可以入咗去食肆先，之後慢慢先至去搞翻咁樣。咁如果去處理嘅時間，就可以喺個電話嗰度截圖啦，截圖咗之後喺安心出行嗰度咧，除咗一個影相去影翻個 針卡個二維碼之外咧，我哋都有個匯入嘅功能嘅。咁佢就可以喺翻你個相簿裏面，就用翻你個截圖咧，就讀取翻個電子針卡就可以噶啦。 嗯，嗱，我想即係詳細啲講，因為而家頭先話提到話入到去你嗰、那個嗰、那個網啊，即係evt.gov.hk 咁啊提交曬啲資料之後啦，咁就有嗰個電子針卡個二維碼，跟住咧有個掣叫儲存記錄嘅，係咪儲存記錄之後一撳咧，就即係話喺呢個電話嗰個嘅圖庫嗰度就已經有嗰個電子針卡嘅二維碼噶？定係你頭先所講嘅截圖 啊？大部分嘅電話嘅系統咧，喺我哋那個儲存嗰個功能咧，就係、是、會儲存喺個圖庫嗰度噶啦。 嚇、okay. ， 當然啦，即係話如果係懂得去截圖的話呢就更加直接啦，因為個截圖呢就必定就會在你們的相集那裡、嗯、即是電話裡面的相片集那裡就會出現的這樣、 嗯、剛才提這個呢就是電子針卡的二維碼、用剛才那個網址的方式去拿得回，如果是一些康復人士，譬如現在是、沒有打針又好，或者只是打了針但他是、感染過康復人士來說，在六個月內仍然是符合第三階段的疫苗通行證的要求的嘛，他們是不是都可以拿到一些康復記錄是符合這個第三階段段嘅疫苗通行证咧，系咪都系喺翻呢个网度做嘅？ 冇错啊！其实咧，如果系康复人士，佢喺康复之后六个月内咧，其实如果近排康复嘅人士啦，喺嗰个出发出嗰个叫 QO 啦，嗰个卫生署发出个文件嘅时间咧、 嗯， 其实都已经喺个文件嗰度有埋嗰、那个二维码喺度噶啦。咁、 嗯、 但系其实就算系冇未见过嗰个二维码，或者系想之后申请翻咧。都可以去翻頭先 EVT 嗰個網址嗰度，咁喺左手邊嗰個選項咧，就係、是、可以去攞取翻嗰個叫做康復記錄二維碼咁樣噶啦。 嗯，我想問啦，如果一個康復人士咁去之後夠期，佢自己再打咗針嘅，佢會攞到一個紙本啦，或者係電子接種記錄嗰個二維碼啦咁。而呢個二維碼係咪本身都包含埋佢曾經感染過康復過嗰個身份？ 冇錯，如果佢已經係喺衛生署嗰度有個記錄嘅話咧，佢再打針嗰陣時候，由喺嗰個叫做 centre 啦個中心嗰度咧，印俾佢嗰個針紙咧，已經有佢康復記錄同埋打咗第一針嘅記錄啦。咁喺現行第三階段啦，如果佢有個康復記錄，亦都有一個第一針嘅記錄嘅話咧，咁喺六個月下內啦，咁依張針紙咧，其實都可以作為疫苗通行證之用嘅。 嗯。而而家譬如你係一啲康復人士，又係打咗三針或者兩針，就已經係符合第三階段疫苗通行證噶嘛。咁如果一啲打咗兩針嘅康復者，佢哋喺康復之後六個月以上，已經過咗六個月嘅期啦，咁佢哋用翻之前打兩針嗰個二維碼，係可唔可以符合到而家第三階段嘅疫苗通行證啊？ 依個咧要睇翻食衞局佢哋發出嗰個最新嗰個指引啦，太過詳情嗰度咧，我依度暫時未能夠即係提供依個記錄啦。我相信其實就睇翻嗰個網址嗰度咧，亦都會有相關嘅資料提供翻嘅。咁、 嗯、 我哋其實嗰、那個本身嗰、那個叫做掃描器啦，即係嗰個驗證二維碼掃描器啦，或者係嗰、那個安心出行嗰、那個apps 啦、 嗯， 其實都會跟翻最新食衞局嗰個要求啦。咁跟住就會展示翻、計算翻佢嗰個針卡係咪符合個要求咁樣。 因為個關鍵有啲人係康復者嗰個嘅二維碼，有啲就係電子針卡二維碼，但有時係同時兩樣都有噶嘛。咁究竟我係下載邊個咧，定係兩個都要下載又入曬去個安心出行嗰度咧？咁係應該係點樣處理嘅？ 我建議咁樣嘅，咁如果其實佢本身都有個康復者二維碼啦，咁亦都有一個可能有個最新嘅電子針卡二維碼啦。咁因為最新嘅一啲叫 logic 或者一個決定嘅方式咧，都已經係喺我哋嘅程式裏面有嘅。不妨佢就兩個二維碼都下載，亦都係上載到去，即係儲存到去我哋嘅安心出行之中。咁佢可以咧喺安心出行嗰度用頭先嘅方法啦，就好方便咁樣檢視翻佢嗰個電子針卡。或者佢嗰個康復記錄二維碼究竟係咪符合到當前個要求咁樣啦？ 嗯，除咗話要更新呢一個嘅即係二維碼之外咧，需唔需要更新埋安心出行個程式嘅因應第三階段嘅實施？ 其實第三階段嘅實施，我哋3.2.0 以上嘅安心出行咧，其實都已經係有個籃框喺度嘅嚇，即係都可以展示到嗰個啱嘅一個框框嚇。咁但係我都建議市民咧喺因為其實嗰啲。 嗰啲關於嗰啲入邊嘅規則啦，其實都會因應衛生署或者食衞局啦嘅建議咧而有更新嘅。咁我哋建議咧就話市民可以更新到安心出行咧，佢而家最新嘅版本。如果 iOS 咧就係 3.2.4 嘅，咁如果係 Android 即係話華為或者 Google 嗰方面 Android 嘅版本咧就係 3.2.5 咁樣嚇。咁更新咗之後咧就會反映到最近期嘅一個疫苗接種嘅要求咁樣啦。 如果啲處所嘅負責人佢哋有一個嘅二維碼掃描器噶嘛，需唔需要又因應呢一個第三階段疫苗通行證，佢哋都要做一個更新，係咪一個必須做嘅動作嚟嘅咧？ 冇錯，呢個係一個必須嘅更新嚟嘅，而呢個必須嘅更新咧，亦都我哋自動化咗嘅。其實喺處所裏面嘅二維碼掃描器咧，我哋都做咗一個自動嘅更新嘅功能咁樣嘅，亦都有一個最低嘅要求，咁去令到處所嘅掃描器咧，能夠按翻當前嘅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咧，去查核翻進入呢個食肆嘅要求咁樣嚇。咁其實咧，我哋都發覺咧，一個其實安心出行加個疫苗通行證咁样嘅配搭咧，事实上系真系帮到咧去记录一啲精准嘅出行记录咁样，就好似最近咧酒吧出现嘅感染群组啦。咁当如果有一啲处所系纳入咗强制检测嘅时间，咁嗰啲处所嘅去过嗰啲处所嘅市民咧，其实可以透过安心出行咧即刻收到个通知嘅。而本身如果追踪办咧系需要去 check 翻。去呢個處所嘅人嘅資料嘅時間呢，亦都好似對上你聽到咁樣啦，就話好方便咁樣喺翻嗰個處所嘅驗證二維碼掃描器嗰度攞翻啲資料，而我哋資科辦呢就對比翻啲資料嘅聯絡人資料嘅時間呢，就都交翻俾追蹤辦咧，去加快個成個追蹤嘅流程咁樣。 明白。嗱，張如偉，我想問一下，即係萬一市民頭先提到嘅方法去上去呢個 evt.gov.hk， 都真係可能遇到一啲困難或者需要一啲嘅幫助，係咪你哋有一啲嘅電話或者港鐵站有一啲嘅支援站，可以有職員可以係向佢哋求助？ 冇錯，係啊，我哋其實由上個禮拜開始咧，我哋提供咗個熱線，個熱線電話係2626-3066。咁其實去到一刻咧，都有過萬個市民嘅查詢咧嚟到嘅。咁我哋開放嘅時間就係朝早7:00至到晚黑9:00。我哋希望咧就涵蓋大部分市民咧出門嘅需要啦。咁其實咧都有市民，如果係食早餐啊或者晚飯嗰陣時，發覺自己如果係需要幫助、需要有啲嘢查詢嘅時間咧，都會打到呢個熱線嘅。咁亦都照顧到一啲市民，其實未必咁咁叻嘅喺個數碼處理嘅方面，我哋都喺25個地鐵站，喺各區25個港鐵站嗰度啦，都有一啲流動支援站嘅，咁嗰度都可以幫到市民有一個面對面嘅協助。咁、那個服務時間係朝早9:00至到晚黑6:00咁樣。 有冇話你哋個電話係即係歡迎啲市民問啲咩問題呢？即係或者你哋通常而家接到呢過萬個嘅查詢電話咧，通常涉及問啲乜嘢嘅查詢多啲咧？ 其實我哋歡迎市民去問安心出行啦，或者關於疫苗通行證相關嘅問題嘅。而事實上，呢一萬個電話啦，其實有九成幾啦，我哋都喺第一嗰、那個接聽嗰陣時咧，都解答到。大部分都係關於咧疫苗通行證底下點樣先符合要求啊，或者喺個疫苗通行證底下啲電子針卡或者康復記錄二維碼咧點樣上載翻或者儲存翻來安心出行啊。咁樣嚇，或者我點睇得到 check 得到我係咪符合要求啊？依啲嘅問題都有詢問到 嚇，係真人答嘅嘛？定係嗰啲電話啊？啲機械人答 的真人答嘅，同埋我哋都做到個效果都幾好。我哋而家其實我諗係九成以上啦。其實嗰啲市民都係打去咧，係直接可以同到個真人去對話。我哋好少會落到去個留言信箱咁樣。 頭先提到話港鐵站嗰啲嘅支援站嚟講咧，係人手上面係咪足夠嘅呢個？或者會唔會再增加嚟緊多啲支援站？我見話而家有25個嘅站係有呢啲流動支援站噶嘛。 其實咧，我哋25個站已經涵蓋咗香港各區咁樣嚇。咁至於人手方面咧，其實我哋一路都會睇翻，即係會去啲支援站需要協助嘅市民嗰個數目。嗰、那個情況咁樣嘅，有需要嘅時間，我哋其實都會係增加人手咁樣協助市民咁樣。 但你建唔建議啲市民如果有問題，即係直接落去港鐵站，定係都可能係打咗電話先，或者你哋會唔會即係喺港鐵站嚟講，因為都人流多噶嘛，會唔會造成一啲另類嘅人流聚集咧？ 其實我哋建議咧，就市民可以先 嘗試一下真係打去我哋嘅熱線啦，或者其實去到我哋嘅專題網站睇一睇嗰個點樣下載翻最新嘅電子針卡嗰個影片，咁相信都好簡單可以介紹到嘅。另外咧，我哋都呼籲啦，就係話其實始終有一啲家中嘅長者或者唔係太熟悉數碼科技嘅朋友咧，需要幫忙一下嘅。咁如果譬如第一市民身邊有一啲咁樣嘅長者或者需要幫助嘅人士咧，可以幫佢都檢查一下，同埋幫佢儲存最新嘅電子針卡，方便佢出行啦。 OK， 好啊，唔该晒张仪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张仪伟咧就系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括弧特别职务啊，有关于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今日开始实施，讲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咧，讲埋你嘅观察。电话继续开放啊，一八七二三一一。有陈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 系主持系。咁我而家第三阶段啦，咁但系可幸咧，我屋企人咧佢长者嚟嘅，咁佢到而家咧佢喺三月尾咧系确诊咗嘅，咁佢就冇打针啦，咁但系佢亦都去咗卫生署嗰啲诊所咧系睇医生，亦都开咗一啲辉瑞嗰啲药嘅。好啦，咁我就同佢申请呢个康复二维码啦。到今时今日咧，我发咗好多个 email 啦，做咗好多个程序出嚟咧，都未有回复啊。所以到而家咧，佢都未能够咧好合法地咧去一啲嘅餐厅啊、酒楼嗰度咧，即系同屋企人饮茶，到而家都未有。其实我调翻转啦，希望睇下有冇人帮到我，因为其实我头先听到话，哦，原来我都希望咧卫生署咧有冇啲站或者有啲嘅我可以直接我攞佢啲资料，你同我 check 下，你俾个二维码我啊，我希望咁，但系原来冇嘅，全部都系靠个电话、WhatsApp 又系机械人嚟嘅，即系我 WhatsApp 咗，全部都系啲机械人，嗰啲复都系冇用嘅，冇意思。打电话又即系留言信箱又冇，到今时今日都已经六月一号啦，听日都仲唔得啊！咁我都唔知點算，即係 我先搞清楚咧。你頭先個屋企人嗰個話三月未確診咧，當時用核酸定係用快測？ 快測嘅。 咁有冇上報去個平台嗰度？ 有上報過噶啦、消防處都有個 message 俾佢嘅，即係有個短信俾佢嘅。到而家都仲未有噶，冇回覆啊！咁所以我呢度好困難，亦都好困擾啦。即係個屋企人即係覺得唔能夠同屋企人有外國人翻嚟，都唔屋企人都唔能夠同佢哋相聚。咁另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我亦都知道咧，有啲人咧，佢我唔知佢咩情況下啦，但係佢會咧叫朋友咧就影 cap 個 QR code， 咁佢就可以嘟入去嘅。其實有啲咩情況咁？ 呢個類似頭先個聽眾提的， 冇錯啦。咁所以我哋啲即係其實廣大市民都諗到呢個漏洞嘅，其實希望政府都會清楚啦嚇。咁、點樣做我唔識啦，睇下佢點樣做啦。咁另外一樣嘢就我希望衞生署或者政府各大部門可唔可以設立一啲面談嘅站，好似頭先嗰位去講，我覺得啊，我就係我想揾呢一啲站，不如我直接上嚟，直接去 check 佢啲資料，直接俾一個QR code我，好快就180日噶啦，佢已經過咗咁多日啦。 Okay. 咁所以變咗嚇，我希望有關當局聽到呢一樣嘢嘅時候，點樣幫到我咯？ 即係留意一下你呢一類嘅情況嘅情況，可唔可以有人可以解決到屋企人？即係申報咗，但係冇一個嘅康復者嘅二維碼，亦都唔知點樣可以去求助到。頭先提到喺港鐵站有25個嘅流動支援站，可以揾一啲嘅職員求助啦。包括咧就係兆康、大埔墟、東涌、青衣、葵芳、啟德、牛頭角、調景嶺、黃竹坑、北角、朗屏、上水、烏溪沙、大圍、荃灣西、南昌、紅磡、九龍、太子、九龍塘、黃大仙、何文田、西營盤、灣仔、筲箕灣呢25個嘅港鐵站咧，都可以有呢個流動支援站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另外仲有張太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 你好。 咁咧，我就想講就我見到咧應該入商場係要嗰個都嗰個二維碼噶嘛，要確認咗然後先入得去噶嘛。咁但係咧我係從來都唔見有人去做嘅。除了我一個人之外，好似好傻咁樣去做。咁但係其實商場同埋超市咧，佢都貼咗好多個方便啲市民嗰個散步人入去嘅。有啲人咧，就算佢揸住個手機咧，都係睇佢自己嘅嘢，咁咧就唔會話去安心出行嗰度咁做翻呢個登記，冇嘅。 全部都冇。你見到有冇人試過？除咗你自己之外， 係冇啊！我冇見到有人好似我咁傻啊。 你自己建議點咧？係咪應該可能商場都有啲人去即係睇住人哋？係 啊，就算我見到有啲係超咧。咁有啲走位嗰啲咧，咁佢都係有得嗰人漸行漸過，即係勸我知道佢哋咧係冇責任嘅。咁但係都可以勸喻一聲啊嘛。咁而入去嗰啲人咧，就個個都有責任要去用安心出行先入得去噶嘛。咁而家係冇人用嘅。 OK， 好啊，唔該曬張太，仲有蔡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喂喂， 喂，你聽到蔡女士，請講。 係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你好。 我頭先哥聽嗰、那個。高官在說一大輪那些怎樣用那些即 安心出行二維碼那些 安心出行啊那些什麼、但是、我是想說呢其實我們的長者呢是一竅不通根本上就不知道他在那裡 說 什麼、其實我是很想說政府不要講一套做一套啦，好似譬如話，佢哋上嚟講一大輪點樣點樣點樣誒幫到你哋啊，用啲咩？其實咧，到我哋打去打熱線去問啊，去咩時候咧，係求助無門嘅。根本上佢哋就唔係真係好似佢哋講出嚟咁好嘅，好心佢哋做實事啦，唔好講一套做一套，上嚟講嘅嘢同我哋。需要知道的事需要请求帮助的是完全两回事来的。希望这个尤其是新一届政府不要那些这样的官啊公务员那些这样的官啊不要经常出来讲一套做一套等我们的长者尤其是我的独居长者真的求助无门啊。 明白啊，唔该晒蔡女士。有关于蔡女士睇到话一个现实嘅体验，会唔会你哋都有啲类似嘅情况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 安全同埋香港繁荣稳定作出咗贡献。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分析，习近平嘅讲法意味住新嘅选制将会实行相当长嘅时间，对要求重启政改嘅人必然感到失望。有争取双普选嘅政党不认为长期等同永远，咁相信仍然有望迈向双普选。明报报道，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发布任内最后一份抗疫报告。她表示，踏入五月之后，第五波新冠疫情明显受控。她感谢中央及时支援，同埋市民同心协力。林郑月娥表示，踏入五月之后，每日的阳性检测个案徘徊在200至300宗之间。尽管如此，为了同内地通关创造条件，特区政府坚守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策略。全力做好減少死亡、減少重症、減少感染的工作，同時推動全港市民按時接種合適劑次的新冠疫苗。商報報導， 信報報導，新冠疫情平穩，昨日新增275宗個案，多個爆疫群組繼續擴大，兩個酒吧群組分別再多8個人和11個人染疫。當局初步調查發現，兩間酒吧的通風系統並不理想，加上當晚人多擠迫，令到病毒傳播。另外，多4宗懷疑是涉及變異病毒株 Omicron BA.2.1.2.1 的個案，其中一人住在太古城，該區預料有隱形患者出沒。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著名旅遊地標之一的香港仔珍寶海鮮房，自從2020年3月3日起，因為新冠疫情暫停營業，至今已經超過兩年，期間曾經被無償捐贈給海洋公園，推動活化成為躍動港島南計劃的一部分。但是珍寶王國的母公司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附屬公司香港仔飲食集團昨日發表聲明，表示已經決定下個月將珍寶海鮮房移來香港，進行所需檢查、維修和存放，驗證物色適合泊位以減輕成本，正待新經營者出現，並且為項目找尋新出路。是《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法律改革委員會昨日發表性罪行檢討中判刑及相關事項報告書，建議將現行性罪行定罪記錄核查機制擴展至涵蓋所有現有僱員、照顧人士和志願工作者，又建議懲教署維持可供性罪犯以自愿形式參加的專門治療和自身計劃。有非政府機構認為做法會令人對參與義工的工作卻步，法改會就回應說做法是恰當，因為義工有機會接觸到兒童和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的人，要為他們提供充分保障。這是《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世界衛生組織資料顯示，煙草每年奪去800多萬人生命，今日是世界無煙日，本港吸食傳統煙的人口比率第一次降到 9.5% 的單位數。不過近年吸食電子煙等另類吸煙產品的人數上升，醫院管理局表示，不少人誤以為另類吸煙產品危害更少。醫生警告，新冠疫情下吸煙人士染疫之後出現重症和死亡的風險較非吸煙者高出近半，呼籲吸煙者盡早戒煙。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社評說，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了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習近平指出，實踐證明新選制對於落實愛國者治港、推動社會各界齊心協力建設香港的良好局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社評說，新一屆特區政府必須要努力落實中央的重要指示，找住機遇團結各界，開創新發展、新局面。這個是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後任特首李家超在北京接受行政長官委任狀。社評說，香港一國兩制進入新時代，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如何有機結合是重要的課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既是中央要求，亦都是港人所欲。新政府必須展現新氣象，不能夠空談願景、舊酒新瓶，講多個做。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本港昨日新增275宗新冠病毒個案，輸入個案佔48宗，顯示近期輸入個案逐漸提升。明日起，本港進一步放寬訪港人士登機前的檢測要求，外防輸入的重心調整至隔離檢疫和核酸檢測之上。當局要認真檢視措施漏洞，尤其加強對檢疫酒店的巡查監督，避免出現防疫缺口。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快將滿百日，儘管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蕭爾茨呼籲雙方直接談判，還有其他和事佬嘗試勸和促談，但暫時不得要領。社評說，戰爭狀況持續下去的話，國際燃油和糧食價格都會進一步受影響，估計全球經濟會陷入衰退。假若俄烏雙方大約前鬥到今年冬季甚至更後，勢必拖累全球付出沉重的代價。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的坏车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的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电话机楼。重复多次，就是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的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围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新田公路去元朗近住石湖围这一段还是比较车多。德士古道回旋处上荃湾路出美孚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的支路呢，较早前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德士古道回旋处上荃湾路出美孚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呢一段呢，仲係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灣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比较挤塞，排到黄大仙中心。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这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厚德村、德智楼、鲗鱼涌海康街11-17号、丹浩门牌多宝楼、上水中心1座、粉岭碧湖花园7座、屯门富健花园3座、长沙环村长泰楼、观塘顺治苑顺泰阁、红磡黄埔花园清华苑1座、荃湾六阳新村 D 座、洪水桥金角豪园9座同埋香港仔华贵村华廉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中国神话里面，有一种如美人身的生物，他们被称为鲛人，而御灵师就是他们的天敌。 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御鲛记》，当御灵师遇上鲛人，一个人类和人鱼的凄美爱情故事。 由迪丽热巴、任嘉伦主演，国剧830《御鲛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2集，港台电视31。 2022年5月31日，李克强向李家超颁国务院令，任命为香港第6任行政长官。 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今起实施， 新增275宗确诊，中环2间酒吧群组扩大。 欧洲理事会主席透露，欧盟各国同意禁2/3俄罗斯石油进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最低工资，寻日都倾过，而家嘅最低工资嚟讲咧，就系时薪37.5啦，咁就系2019年到而家噶啦，因为上年咧就系冻结咗最低工资嘅咁。嗱，最低工资委员会咧喺上个月咧20号咧，去到今个月尾啊，就系、是、会做呢个检讨最低工资嘅公众咨询嘅，咁最迟10月底咧就要向立法会咧系交报告噶啦，咁呢个就影响到出年最低工资咧究竟有冇得调整啊？昨日就亦都讲到话，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喺网志度提到话，最低工资委员会咧就成员应该系有商有量啦，互谅互让嘅情况下啦，就住法定最低工资嘅水平咧作出建议。佢有提到咧话，社会滋生一种嘅政治风气，如果系呢种风气咧，就系话即系企硬系道德高地啦，让步系放弃原则咧，凡事睇边个拳头大，边个人大声就边个正确啦，社会就只会系分歧加深，甚或系撕裂，而多方平台都难以发挥佢嘅功能啊！寻日同劳方倾过，今日又同一位嘅雇主嘅代表咧，劳雇会资方代表郭振华，早晨。 早晨， 早晨，郭振华，点睇最低工资委员会即系嚟点做紧一啲嘅检讨啊、公众咨询啊等等啦、啊？咁你自己预期嚟紧呢一个嘅最低工资会唔会调整，或者个调整嘅范围系几多？你哋先可以接受咧？ 我自己覺得咧，喺嗰個最低工資委員會以往嘅工作裏面咧，的而且確咧，佢有5個報告書，嗰5個報告書裏面都寫得即係好好嘅。其中你如果你留意佢哋每一次去調整嘅時候咧，都收集大量嘅數據。嗱、咁我哋攞一啲數據講翻，就喺2018年嗰個報告裏面咧，同埋喺2020年個報告咧，其實睇到咧，佢哋都作出一啲預測，所以喺2018年嘅報告裏面就即係加個幅度比較大啦。咁就喺2020嘅報告書裏面就即係凍結，因為個經濟因即係比較差啦。咁而家會係點嘅情況？係應該比以前比2020年預測係好啊，定係差咧？其實而家個不確定性咧，其實都多嘅。咁仲有一樣就係、是、即係過去兩年嗰個疫情期間咧，喺雇主同埋喺營商嘅環境裏面非常惡劣，即係真係大傷元氣。所以我自己估計咧，即係喺而家嚟講嗰個，即係因為佢都用一個4個唔同嘅即係嘅經濟嘅情景咧，去做一個預測嘅。咁喺要預測，即係將來究竟係要以唔同嘅最低工資會對於成個社會即係嘅影響啦，包括即係佢一男子嘅考慮因素裏面之後，先做一個決定。咁如果上次同今次咧，今次嘅環境應該同上次咧係應該相對係比較差嘅，因為大家都冇錢。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咧，我自己預測咧，亦都唔 唔覺得佢會有機會咧，係一個大嘅一個調整喺度。而好多嘅商界都希望喺而家嚟講係唔應該作出一個調整，因為個環境咧係唔未必係適合而家係作出一個調整。 嗯， 所以個預測我就會覺得係嗰、那個難，即係會調整嘅難度高嘅。咁、假若佢用一個調整個預測係。增長的幅度是低的話咧，可能會減嘅，但又做不到減嘅，從來都未減過嘅嚇，咁、所以是難嘅今次係。 即可能都有機會維持翻三十七個半，如果是維持翻就可能是六年都是最低工資三十七個半，呢、這個真係可能即大家可能勞方成日都講一樣，通脹都追不到喎，咁點睇呢啲講法咧？ 實際上的而且確係嘅，因為而家通脹咧係引起個物價飆升咧，咁都同一啲地緣政治啦，仲有啲引起個中。供應鏈嘅斷裂啦，就物流成本增加，咁呢啲嘅供求問題咧，係咪長期都係咁啦？咁呢、這個因為如果你個戰事不斷，亦都喺嗰個疫情亦都不斷咧，這個會持續嘅。 嗯。 咁所以，但係如果純粹因為呢一個嘅通脹唔係一個正常經濟模式而引起嘅通脹咧，你用以往嘅一個經濟模式去做一個預測嘅時候咧，係個困難好大嘅，因為。啲經濟數據咧，係實際上係對於戰亂啊其他嘅預測嘅時候，都係會向下。 OK， 都向下作出預測。咁、所以你問我，對佢哋係即係一啲低收入人士係會相對係即係嗰個艱難程度係高咗嘅。咁、你講話會係差咗，但係嗰人數上面想睇咧，係而家攞緊最低工資嘅都係14,300，即係攞緊37.5。咁喺2021年嘅5至6月嘅呢個統計數字，咁所以咁低嘅一個群組裏面呢，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係即係能夠賺多啲錢呢？我哋睇到即係呢個喺政府應該喺呢一方面呢係多啲做啲勞福嘅工作嘅津貼嘅。 嗯，即係扶貧方面用一個津貼方式去資助呢班人。 係啊，因為如果你純粹拎佢喺個影即係個工資嘅架構去做呢，咁似乎嗰、那個即方向上咧，係有啲欠缺公允咯。 Okay. 另外我想你回應一下，即局長都有喺網上提到話，即一啲政治風氣啦，可能企硬就道德高地嘅，都話凡事睇下邊個拳頭大，邊個大聲先至啱嘅咁。喺最低工資檢討或者商討呢一個嘅過程入邊，有呢種嘅風氣出現咩？ 我相信比較困難，可以有呢個應該喺最低工資委員會裏邊咧，佢係三方。 嗯。 咁。即係有學者啦、勞資雙方兩咁變咗以啲咩一好多數據喺度嘅，即係如果你留意睇下佢個最低工資委員會佢報告書裏面咧，俾出個即係佢引用有多啲數據咧，就喺2021年嘅5月至6月裏面都好多，即係佢唔同嘅行業啊，每個鐘頭嘅工作啊，有幾多人數啊，呢啲都可以睇到，佢以數據為依歸，咁所以你話大聲係咪可以做到？即係一個即係 dominate 一啲聲音啦，咁一般大家都認為你大聲咧，人哋聽到嘅機會係多嘅，即係聽得好清楚嘅。咁係咪絕對係有用咧？咁我諗喺最低工資委員會裏面咧，大聲咧係應該即係嗰個機制上面咧，你大聲應該都發揮唔到。 Okay. 但係喺出面咧，就可能咧會引起一個誤導嘅。即係如果出面你大聲嘅時候咧，人哋以為原來你大聲講嘅時候就好有理直氣壯啦咁樣。咁但係我都希望就大聲之餘咧，都要攞啲數據出嚟嘅，話俾大家聽。咁呢個社會咧，能夠即係睇到啲事實嘅數據咧，係嗰個大家互諒互讓嘅精神咧，先能夠發揮到出嚟嘅。 所謂呢一個大唔大聲，其實係講緊邊一個嘅羣組，同埋我見到有一啲勞方嘅人士咧，都提到話而家最低工資委員會其實都有一個共識，先至可以得到一個嘅即係嗰個最低工資嘅水平噶嘛。咁如果係達唔到共識嘅話，其實係咪可以政府做一個政治性嘅決定，而唔一定要三方喺最低工資委員會都一定要達到一個共識咧？你點睇呢個嘅説法咧？ 如果你要政府的角色是加重的话呢，咁其实就有失咗最低工资委员会成立嘅一个即係主体嘅责任。其实佢哋嘅责任就真係要喺大家一起傾，就以数据为依归，係能够说服到呢係俾其他即係社会人士去睇到。即係佢嘅决定点解会咁嘅决定都係公开嘅。 咁你睇報告書裏面佢經濟指標啊，全部呢啲出嚟都係可以接受到啦。喺學界嘅挑戰啊，實際即係勞資雙方佢哋睇完之後，佢哋嘅都有一啲如果唔同嘅意見，都可以直斥，即係點解會有呢啲咁嘅決定咧？咁樣咁，如果頭先你講話係咪政府去做一個決定咧？咁政府可以做一個決定，但係呢個決定做咗之後咧，以後係咪都係要咁樣做咧？如果咁樣做嘅時候，究竟最低工資委員會嘅角色仲可唔可以扮演落去咧？咁我係即係覺得應該要維持翻一個即係個機制已經過咗十年。咁至於之後係點樣作出一個調整咧？咁已經過咗十年啦。其實我哋都睇到最低工資委員會成立嘅時候咧，係處理定立一個即係由實施前同埋實施後咧，都睇到好大嘅分別咧，就係攞緊最低工資水平嘅員工嘅人數。是佔總體人數咧，由當時嘅186,000人佔比係 6.4%， 到今日咧係攞最低工資嘅人數咧係只係14,300人， okay. 佔比係0.5%。咁即係話其實已經進即係好多已經喺嗰個工資水平上面咧已經作出一個好大嘅即係進度嘅。咁、 okay. 我覺得呢一個最低工資委員會嘅工作咧，都是大家都有目共睹咯，系、会对于个最低工资嘅水平系不断咁提升嘅。 明白，好啊，唔该晒郭振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郭振华系劳雇会嘅资方代表，有关于最低工资，会有一啲嘅公众咨询啦，咁啊嚟紧亦都会系检讨啦。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想同大家讲下一个教育嘅议题，有关于中学校长会，就系、是、其实上年十月已经发布咗一个调查结果啦，咁啊访问到百几间学校，问到了解到一啲嘅学校学生退学同埋啲教师离职嘅情况。嗱，点睇咧？啲所谓嘅退学潮啦，或者对学生学习嘅影响有几大咧？佢涉及到一啲教师都系离职嘅时候，佢哋最新咧又有针对呢一个嘅调查会发表一个嘅详细报告啊！请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中学校长会主席连振邦，早晨。 小乐文好，喺千禧年代嘅听众大家好，早晨。 早晨，校长，想问一下十二月上年十月其实公布呢个初步结果啦，而家你哋就再发表一个详细报告，就住呢个调查有啲乜嘢唔同，或者睇到呢半年间有冇一啲情况上面嘅改善咧？ 是有啲情況再嚴重咗嘅，咁整份調查報告其實我哋琴日已經上載咗喺校長會嘅網頁。其實我哋喺舊年嘅九至十月咧，香港中校長會同埋中文大學咧，我哋透過學術嘅研究進行一個問卷調查，先講學生退學嘅現象啦。咁我哋見到咧調查嘅數據咧，最近一年嗰個學生退學嗰個數字係飆升嘅。咁喺受訪嘅140间學校裏邊咧，平均每間學校係有32人退學。咁呢個數字是等于一间学校一班的学生的人数，大家想象一年不见了一班学生的人数，其实这个情况是真的严重的。当中其实有60.5%的学生是初中的学生，代表住呢班學生嘅退學呢，其實對學校嗰個嘅影響係會持續多年嘅。咁喺學生退學嘅數字裏面呢，其實近60%係離開香港。咁學生離開香港其實騰出咗一啲空位，一啲嘅學位呢，以至到更多學生係轉校，而帶嚟一啲音樂椅嘅效應。咁呢個就我哋見到學生個退學嘅現象。咁至於你會問教師離職嘅因素，其實我哋會見到就係喺140间學校嗰個問卷裏面呢，校長們提出4个方面是值得大家關注，點解老師會離職，包括就是社會氣氛，第二就是社會對教育專業的不尊重、不信任，以致加大了老師的壓力，第三是疫情之下大家對學習、對教學的影響，還有第四項是近年教育政策的一些改變。這些都是一些具體的數字，我們希望透過這份的整份的調查報告呢，能夠將離場的現象清楚地呈現。我們盼望盡快和學界和其他的中學議會和政府一起努力，是及早真的做到範圍危機。 先講學生退學先，對於哪類型的學校影響大一點？ 其實坦白講，對於不同類型都有影響嘅，因為其實當一啲可能以往收低能力比較高嘅高能力嘅學生，其實當啲學生有經濟能力去外地升學或者舉家移民的時候，他騰出一些空位，就會出現一些上移錯配的情況。所以每一個層級不同的能力的學校的學生，其實都真的受住一些這些變化而造成一些影響。而同時間就是坦白講，當學生去到一個新的環境，其實是需要時間適應。我最近都聽到一些朋友的細路哥，其實他們轉了一間名校， 最尾佢翻翻自己學校讀書，因為真係唔適應，亦都真係喺朋友上面都真係好困難。咁呢啲都係好實質嘅情況，都請家長，如果你話要去扣門，要做一啲轉校，其實都要考慮一下細路仔係咪真係有足夠嘅能力啦，或者心理準備去適應咯。 我想講下教育局嘅回應，同埋即係都睇下你哋對於教育局處理呢、這、一個即係學生退學或者教師離職嗰個嘅處理手法係點啦。嗱，教育局嘅講法咧就係咁嘅，針對學生中學、小學嘅學生人口下跌啦，佢就中小學學位需求咧受到多項因素影響，除咗咧本港適齡學童嘅人口啦，亦都包括跨境學童嘅數目、適齡新來港學童嘅數目等等。由於預計未来的学龄人口是持续下跌的情况是结构性而不是过渡性，跌幅可能比原先估计大，所以必须及早是制定一些长远措施，而以往采用一些过渡性的舒缓措施就未必适合，又说规划的时候是必须以学生的利益为依归的。为什么他们这个回应而教育局现在做的一些措施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应对手法呢？ 我们会看教育其实真是社会的未来的一些投资，如果要做到全面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呢，其实是需要培育本地的人才。咁先讲中学的教育，其实面对未来结构性的学童人口下降呢，其实政府不是应该单单是鼓励学界及早做好规划，其实应该采取一些更加积极有为的措施呢，提供一个足够的空间和一些资源呢，我们把握这些契机，让我做好一些课程的变革，照顾好每一位学生学习和成长。咁你过呢段时间呢，我哋会见到呢，其实喺疫情之下，其实真係大家都好困难。但你其实把握呢个人口下降嘅机遇呢，其实除咗可以特别喺疫情之下能够照顾每一位学生嘅关顾之外呢，其实另一个方面就值得諗，喺呢个嘅契机人口下跌，我哋保留现有嘅资源呢，能够做好中学嘅课程。正如大家都会见到啦，科技日新月异，譬如 STEM 啊、AI 教育啊，我哋会唔会有足够嘅空间同埋资源，让老师有足够嘅时间可以发展与世界接轨嘅创新教学呢？近年我哋听到咧，其实唔少嘅国家或者地区咧，都做一啲课程改革，譬如一啲无偿学校叫做 Schools Without Walls， 点样善用网上嘅平台打破地域界限呢？透过一啲跨校啦、跨區啦，甚至跨會城市，能夠開闊到學生嗰個學習視野，呢啲都係我哋值得去創建未來社會動量一啲值得做嘅教育工作咯。 嗯，我見你哋另外係咪都話建議喺中學都話想行小班教學，係咪有正式同教育局傾過嘅？ 其實有提過嘅，其實大家都睇到就係其實我哋都兩方面啦。第一就係點樣減少到每班嘅人數，照顧好每一位細路仔嗰個嘅成長咧。咁呢個係一方面，第二方面正如頭先所講，點樣創造空間咧，配合科技咧，能夠優化到中學嘅課程。咁現在咧，其實你話小學其實做緊25人一班，咁中學理想嘅班級人數又點樣樣咧？呢、這個值得思考嘅就係點樣讓小學生升中之後，佢哋嘅學習得以延續。並且能夠提升到自主學習的能力呢， okay. 我們除了參考先進的城市呢，其實香港值得呢是做一些本地的學術研究，配合未來的發展，創造一些有利的學習的條件。 因為時間差不多，轉頭回來再找你再談一會，尤其是教師流失各方面，轉頭再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新华社访问的时候说，在已经实现由乱到治，正是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他希望建立一个关爱共融、有发展、有希望、有活力的香港，既联结世界，亦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说，政府应该处理市民最关注的问题，所以他将房屋问题作为主责，由提速、提效、提量几方面加以解决。他强调对国家安全永远都要保持警惕，因为风险永远存在。虽然香港国安法基本上已经控制好最关键的一些风险，但将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有关立法工作做好依然是宪制责任。 荃湾石围角村石翠楼的围封强检行动早上完成，有大约1860人接受检测，当中共发现6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大约770户，当中156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元州村完成楼的围封强检行动早上完成，有大约1907名身处受限区域内的人士接受检测，当中发现一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789户，当中124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乌克兰东部的激烈战斗持续，卢甘斯克地区的乌方官员说，俄军已经进入当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北顿涅茨克市，逼近市中心，并且几乎包围整座城市，又说当地遭受俄军猛烈轰炸，当局人员不得不放弃点算伤亡人数。另外一名法国记者在乌克兰遇害，事发时他乘坐的官方疏散车辆被击中，他的颈部被榴弹刺穿。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事件展示战争的现实。与卢甘斯克同处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亲俄武装部队指乌克兰利用美国的榴弹炮攻击当地，是201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炮击，令到顿涅茨克的局势恶化，再无安全地方。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提供射程可达俄罗斯的远程火箭系统。路透社报道，拜登会在几日之内公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军事装备，他未有排除向基辅提供任何特定武器，但是可能会设定使用条件。美国传媒早前报道，乌克兰一直寻求西方国家提供用以对抗俄军的远程武器，当中包括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系统，暂时未知道拜登所讲的是哪一个武器系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93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11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6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青岛啤酒股份67元升1.9毫半，腾讯控股349.6是跌4毫，美团176.9升1.8，友邦保险80.5毫半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73.6毫6升8仙，阿里巴巴93.9跌1元，盈富基金21.3毫2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8.22，瑞士法郎0.961，加元1.268，人民币6.675，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7321点，跌48点，港金报172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93美元，卖出18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电话机楼。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排到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德文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海滨南岸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仲是车多，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5月31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2022年5月31日，李克强向李家超颁国务院令，任命为香港第六任行政长官。 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今起实施， 新增275宗确诊，中环两间酒吧群组扩大。 欧洲理事会主席透露，欧盟各国同意禁2/3俄罗斯石油进口。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啱啱傾到關於中學校長會咧，就住一啲學校入邊學生退學同埋教師離職嘅情況做咗調查嘅，咁尋日就發表一個詳細報告。繼續同電話旁邊嘅中學校長會主席連振邦傾下，早晨。 大家好。 頭先阿連校長咧就即係都同你講到有關於咧即係小班教學嗰個喺中學實施嘅情況啦，亦都話同教局咧係有提過嘅。我想知道佢哋嘅反應係點咧？因為嗱，我引述翻過往教局嘅講法咧，就話國際研究嘅結果指出，小班教學都係喺學生年幼嘅時候咧比較有成效嘅，而成效往往隨住咧學生年齡增長咧而減退，所以就冇計劃喺中學嗰度推小班教學嘅。之前有咁講嘅，你哋接觸佢哋嘅態度或者再提嘅時候又點咧？ 同頭先嘅說法都相近嘅，但係事實上其實而家小學真係做緊25班嘅人，其實當我哋參考一啲外國一啲研究嘅同時，其實我哋真係值得諗下，就住香港嘅情境，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本地嘅學術研究去探討點樣創造一啲有利學生學習嘅條件，讓香港嘅學生學得更理想呢？因為始終香港嘅學習環境同外地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地方係真的不一樣。譬如你話近年其實香港好多學校做緊自主學習，咁喺自主學習裏面點可以加強到學生嗰個參與？其實學生嘅人數有幾多係會影響緊個成效咯。咁所以直接正正值得考慮嘅就係小學做緊25人啦，中學點樣延續到，以至到進一步提升到學習嗰個效能，把握呢個人口下跌呢個契機咧？呢個正正值得大家去思考同埋探討。 學生退學潮之外，你哋嘅調查都關心到一啲教師嘅流失啊、離職嘅情況啦。對於教育界嚟講，有冇話睇到啲咩影響係最大呢？ 其實老師離職嚟講咧，其實係今日嘅人才嘅流失。咁而學生退學嚟講咧，其實即係代表緊未來嘅人才流失。咁我哋睇到咧，老師嗰個離職嘅數字咧係不斷攀升。咁呢個其實除咗影響學校日常嘅運作之外咧，亦都影響緊整體嘅教育質素。其實大家睇到個數據咧，近呢一年咧，唔同年資嘅老師離職率都提高咗，咁代表緊唔同年齡層嘅老師嘅流失都存在緊，包括係中層甚至乎高層老師嗰個嚴重流失。 大家都會知道就是其實行政和教育經驗呢其實真的要時間去累積咯。一些有經驗的主任啊、副校長甚至乎校長離職呢其實會出現青黃不接的。對住學校的運作，對於學校的運作，以至香港整體個教育的質素的發展咧，係會造成嚴重的影響。咁呢個都是我哋好關心的地方。 嗯，係咪話一啲中高層的教師離職是特別嚴重？同埋有冇即係直情出現一些科系可能上上下冇得上啊，上上下開唔到個班啊？有冇啲咁嘅情況咧？ 其實呢個都是提我哋喺研究裏面咧，我哋一至十年是一個數據啦，十年至十年是另一個數據，二十年以上是三個不同的層面咧，都見到是比起以往是大幅飆升，咁所以呢個值得大家去考慮。而同時間就係話一啲學科，譬如家政啊、音樂啊，甚至乎一啲高中嘅選修科咧，其實好多時學校只會得一個老師任教。如果那個老師突然間離職咧，其實未必可能即刻揾到合適嘅老師填補咯。特別係今日係五月三十一號啦，其實大家都好努力咧去招聘緊九月個新老師。咁以往咧幾百封求職信去出現一個空缺咧，而家已經唔再出現了。咁特別頭先你提到就係中高層嘅老師或者校長離職咧，其實個現象同以前有啲唔一樣。譬如以前你話一般都做到六十歲退休啦，係咪？咁學校真係可以做到接班嘅。但係近呢一年其實有啲好短期就通知話離職啦，甚至乎學期中間舉家移民。咁呢個都係喺第五波疫情之後咧，我哋都聽到有啲老師係未等到八月已經係暑假已經係要提早請辭啦咁樣。咁呢個青黃不接係值得大家去跟進，同埋喺制度上面點樣及早去真係解決到呢啲問題咧咁樣。 所以學校嚟講可以點樣準備咧？即係突然間有啲老師可能會走喎，使唔使可能有幾個嘅接班人，或者點樣可以預備呢啲情況？ 我估喺接班上面，我估學校一路努力去做栽培，再去準備啦。譬如可能以往係培養一個，而家可能要培養幾個一齊去做啦咁樣。咁但係值得大家要留意就係，其實老師真係執行教育嘅主體嚟嘅。其實老師係推動教育改革嘅靈魂。咁我哋見到近年咧，其實教育工作真係好困難，特別喺疫情之下咧，其實校長們真係好多謝每一位前線嘅老師咧，大家一直去持守專業，協助學生嘅成長。咁我哋好希望咧，其實喺政府政策上邊咧，一方面能夠真係加大力度去表揚教師，亦都同時間要展現咧對教育專業嘅信任，讓老師們前線嘅老師可以安心做好教育工作，讓教育專業回歸專業，呢個都係值得大家留意嘅地方。至於學生方面咧，其實點樣能夠創設一個有利嘅學習環境，讓年青人以至到家長能夠對香港未來嘅發展真係帶來希望，這個都是值得政府和學界我們大家一起去及早去探究，在整體規劃上面 去入手，以致到我們創建到一個有利人才的環境，為香港育才、儲才，為香港的孩子創造美好的明天。 我見你提到一點就是說，即整體規劃政府要責無旁貸負上責任去創建有利培育培养人才的环境，怎样是一个有利培养人才的环境呢？ 在中学其实真的正如政府讲的结构性的学童下降，真的把握这个机会，我们真的值得去做一些积极有为的措施，让学校有足够的资源和空间，让学校做好课程改革，迎接世界接轨的一些创新教学，照顾好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在大学教育方面，其实值得继续投放资源，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的比例，让学生感觉到香港是好好栽培我们的下一代。这个要真的政府和学界大家多些沟通，接纳前线的意见，大家团结各界，去香港的年轻一代是全力发展而一起努力。 有没有信心教育局会正面回应你们提到这些建议？ 这个亦都是点解今次我哋都希望能够透过呢个嘅调查，真係将一个全面嘅问卷嘅数据，透过数据去说理，以至到我哋係大家有心，特别係学界嘅前线嘅老师，我哋一起真係好希望点样让香港好。因为正正头先所提到嘅就係老师离职嚟讲对香港其实唔係好事，係今日人才嘅流失。若果学生越嚟越少，其实未来我哋嘅动量亦都会係越嚟越少。呢个唔係我哋希望见到。咁所以我哋都真係希望大家把握呢个契机，特别喺新政府上场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大家一起共力去让香港嘅教育係有高质素。这个都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乐见的情况。 好啊，麻烦连振邦校长。连振邦就是中学校长会主席来的。现在休息一阵先。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一起支持香港足球， 紧贴港台电视32。为备战亚洲杯外围赛，香港代表队将会有赛马来西亚。 星期三晚8:45，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到了6月8日，香港代表队正式出战亚洲杯2023外围赛3场激战。香港球迷记住同港队加油打气， 紧贴港台电视32，齐齐撑港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46继续回来千禧年代，争取时间听大家的电话。有陈先生打上来的，早晨。 早晨。 你好，你好，请讲。 我是在乐轩台度住的，因为昨天就是强检嘛，在乐轩台三座呢。我们强检呢那个中心呢要在小西湾才行的。咁如果我们在乐轩台行去小西湾呢半个钟头啦。咁如果搭车呢仲死，搭车呢连车都可以领晒嘢嘅嘛，係咪？咁我希望点解政府唔喺我哋乐轩台，我哋乐轩台有球场嘅成㗎嘛，整两个嗰啲东停喺度点咪得囉。因为唔使话全一路咁行去取车，即係话如果大粉姐一路全院过去咪死。 咁寻日系咪一大棚街坊一齐咁样行过去啊？要 乜嘢 ？sorry， 即系全部街坊全部人一齐要行半个钟过去咁样，系咪大部分都系咁？ 全部要行去小西湾嗰先至有强检中心噶。 好。 即系我全部，我哋有第三座咧都有500几人。咁一个全部冚唪唥行去，咁咪传下传下，咁如果有带菌者咪一路带啲菌。 OK， 好啊，唔该晒陈生，讲到柴湾乐轩台嘅情况，仲有杜太打上嚟嘅，早晨。 喂，早晨啊，早晨啊。 你好，请讲杜太。 唔该晒阁下吓，就咁样，我咧就已经打咗2次针噶啦。最后第二嗰支针嘅时候咧，医生就话俾我听咧，你就到呢个6月17日先至打第三针咁样。咁換句話嚟講，咁而家話實行要3针先可以入任何地方啊！咁我而家應該要點咧？ 即係你2针係去到6月17日先至6个月夠期，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啦，最 last 嗰針咧就應該係6月17日先至打。 咁所以暂时都仲可以系符合疫苗通行证嗰个要求咯，符合要求可以入到去嗰啲处所啊。不过你就应该要尽快打针咯，因为你过咗6个月个期咧，就要打第三针噶啦嘛。所以你而家距离6月17日都仲有几个礼拜啫嘛，系咯。 仲有2个星期 到咋？系咯。所以暂时都系可以入到咯。听你咁讲就。 O K， 咁我就唔使担心啦，因为我谂下，即系。飲茶同埋乜嘢都唔係問題，因為我咧就同阿姐姐一齊去湊個孫噶嘛，咁我驚住咧入唔到學校咧，就變咗就唔係幾好啦，係咪？ 即 係而家入學校 OK 係嘛？ 聽你咁講就係咯，到6月17日，你總之你打2针，仲係6个月之內嘅時間都係可以符合咯，係啦，唔該曬阿杜太。好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除了講打針，而家都想同大家講另一個議題，就係之前上個禮拜有兩個女童啦，喺屋苑君臨天下嘅會所游水嗰陣咧，就係浸親。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死亡，有一個就係命危嘅。咁你都大家都關注一啲泳池，尤其是私人泳池嘅安全啦。之前都提到，譬如公眾泳池係咪可以咧裝一啲嘅即係鏡頭啊，去留意住啲泳客咪浸親啊咁。呢啲技術可唔可以喺私人嘅屋苑嘅泳池嗰度咧又做到嘅咧？請呢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港九请力员工会发言人胡启荣，早晨。 系早晨，主持你好，大家早晨。 早晨，胡启荣，点睇呢一个喺尖沙咀呢个屋苑2名7岁女童遇溺嗰个情况？你自己有冇留意到事件，或者即系估计？因为话嗰两个小朋友都应该系识游水嘅，而同时有家长喺即系带佢哋落去咁样噶啦。点解会有呢个遇溺风险咧？ 系其实咧，私 識游水嘅定義咧，其實都即係每個人都唔同嘅。佢識游幾步啊，定係識游好遠啦、啊，同埋識游水唔代表冇意外。你尤其是啲小朋友，佢越以為自己識游水就越大膽，呢、這個係亦都危險。其實香港嗰個水上安全嗰個意識咧，無論大人同小朋友都應該要加強咯。 嗯，同時因為今次就最得意係兩個女仔、兩個女童都一齊係浸親嘛，你估計可能係有啲咩原因咧？ 我就唔知當時情況，不過咧，其實啲小朋友咧，就算識游水，兩個攬埋一齊，一驚咧，都會互相去撳啊，去掹佢去，因為大家都會想借力，想上嚟吸氣嘛。咁、就變咗一驚，就會兩個一齊攬埋，都有咁嘅可能。因為我哋經常性都會發生，就係幾個人，就算大人又好，小朋友都好，好多時都係一齊攬埋，或者一個識游水，一個唔識游水，都會攬埋就浸親咯，越一齊越溺嘅。 嗯，事發當時呢一個嘅私人泳池就話有兩。名嘅救生员当值啦，人手上面系足唔足够嘅？喺私人嘅屋苑泳池嚟讲，有两个救生员。 系，因为个法例上面咧，基本上系两个救生员已经系足够咯。但系其实屋苑里面咧，好多啲设计啊，嗰啲好多盲点啊，或者个屋苑嗰个泳池好多弯位啊，或者深度啊，都未必一样。其实每个屋苑应该要再即系去研究一下，究竟去过。當時個泳池係唔係適合得兩個救生員咯？同埋其實我哋最緊要係一個預防性嘅措施，喺一啲救生員或者家長啊小朋友，救生員喺泳客入場之前咧，應該要已經即係入場嘅時候已經要評估佢嗰個風險有幾高啦。啲小朋友會唔會自己周圍走啊？唔理大人啊，或者大人會睇住一個小朋友好好咁看管佢咯？呢個都已經係前期嘅功夫。 其實喺私人屋苑嘅泳池，會唔會一啲救生員嘅工作係更加多啊？或者人手上面係更加需要好似你咁講一啲盲點嘅位啊？比起公眾泳池，可能係四方即係長方形咁樣，嗰啲盲點係相對係多啲咧，喺私人屋苑或者處理嘅工作係咪又多啲咧？ 係啊，因為其實政府嘅泳池泳灘就係康文署管轄啦，咁私人嗰啲就係食環署嘅，跟住另外就由佢啲嗰個物業管理公司去聘請一啲外判嘅救生員公司，咁樣就去搵啲救生員翻嚟，好多都會係一啲叫做炒散啦、part time 啦咁樣。佢可能嗰啲嚟到嘅時候，未必係對一個嗰當時個泳池咁熟悉咯。可能今日去翻呢個泳池，聽日翻第二個泳池，每一日都唔同救生員都有咁嘅情況，所以對嗰個場地嘅熟悉都係好重要。同埋好多人都以為浸親係會真係孤星呼救啊，好大怕水啊。其實呢個係好多嘅誤解嚟。拍做戲會咯，但係當你可以做到呢樣情況嘅時候，其實你已經係有一定程度嘅識游水啦。但其實我哋遇親好多遇溺嘅情況都係無聲無息，甚至乎佢本身識游水啦，尤其啲識游水嘅大人啦，佢游下可能會心臟病，突然之間佢自己暈咗都唔知道喺水裡面，跟住就會沉。小朋友都係嘅，小朋友佢一浸親就已經係可能啲水已經遮住咗佢口，根本係冇能力去呼救咯。所以呢個係大家要注意，同埋浸親係當佢一浸親喺三分鐘之內已經佢嗰、那個生存嘅機率即慢慢降低咯。 今次報道所講咧，喺現場嘅泳池就留低咗兩個一啲大型嘅吹氣嘅浮嘅玩具啦，咁泳客用。用呢啲玩具嗰阵，其实咪本身有啲嘢要注意，系咪一般嚟讲系一啲私人屋苑嘅泳池先会比较多呢一啲吹气玩具咧？ 冇错啊，政府泳池系唔容许一啲咁大型嘅浮物啦，去俾啲市民用，因为咁样会影响到救生员嗰个观察啊，因为会遮住个水底啊，遮住好即系啲其他泳客，当有意外嘅时候沉咗落去，可能未必会见得到。所以其实私人屋苑咧，我都见过好多真系带住一大张浮床啊，啲咁嘅水泡入去，经常性都会发生，所以都应该要即系检视一下呢个情况咯。 今次嘅淤溺嘅事件啦，亦都有啲人讨论到其实无论公众泳池又好，私人泳池又好啦，系咪可以装嗰啲用科技装一啲协助即系睇到系咪有淤溺嘅侦测系统咧？咁譬如康文署都有提到话，一直系探究紧去用呢啲科技去协助加强公众泳池嘅救生服务啦。咁但系就话过去两年嘅疫情影响啦，咁所以咧泳池都要系间歇咁关闭，影响到研发机构喺泳池做一啲。试验咁就话随住泳池陆续重开咧，相关嘅试验咧可以重睇嘅。你自己点睇？譬如先讲公众泳池啦，点睇康文署呢个讲法咧？系咪预计嚟紧呢啲泳池陆陆续续重开都可以做翻呢一个嘅淤溺侦测系统嘅试验啊？或者个速度上系咪应该更加加快咧？ 係。咁當然，其實如果越多間就越好啦，即係對一個即係預匿嗰個個案避免。咁但係當你呢個系統係要試驗嘅時候，可能仲要兼顧一下私隱問題啦，又或者佢嗰個監測系統點樣去管理啊，或者控制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其實最主要，我覺得都係喺一個水上安全嘅宣傳上面，由小到大都要去一個做多啲等佢哋有一個意識，就係喺水度或者喺水岸上面都要好小心，因為啲小朋友可能佢自己識游水啊，佢就咁推一個朋友仔落水，咁嗰個朋友仔唔識游水，咁就會浸親，同埋都會撞親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咯。咁所以就係話應該係由宣傳教育方面去開始，而唔係依賴一個監測系統，同埋一個監測系統，就算你存在咗，你係冇錯，可能發現得到，但係你最主要都係個救生員有冇咁嘅知識同埋經驗去救佢上嚟，作為一個急救嘅程序。而依家私人屋苑咧，好多都係冇一個氧氣治療去俾一個溺者嘅，咁政府同沙灘都會有，因為如果呢個氧氣治療咧，係對一個預溺者缺氧是非常之重要咯。 冇氧氣治療的意思是咩？即是人工呼吸嗰啲係咪叫氧氣治療？ 人工呼吸就不叫氧氣治療，人工呼吸就是你人體吸一啖氣吹落去，咁樣只係得翻16% 嘅氧氣嘅啫。但係如果你有一個氧氣樽，醫療氧氣樽啦，咁去俾一個氧氣個溺者，咁佢係會有100%嘅氧氣提供得到，咁就會更加有效，令到佢個存活率提高咯。 嗯，這個你覺得即係私人嘅泳池都要係加入呢個氧氣治療嘅？這個有冇即係過往喺工會嘅層面都有提過呢個建議？ 咁我哋就通常就只係關注即我哋政府同埋嗰個沙灘同泳池。咁私人屋苑咧就唔係我哋嘅管轄範圍，即我哋冇得去提議人哋私人屋苑咁樣嘅。其實當然最緊要就係個救生員嗰個經驗都好重要嘅，係啦。 頭先咧講到話呢一個系統咧，用一個即係叫做預溺偵測系統咧，其實喺公眾泳池同私人泳池，如果要裝呢啲系統，你覺得個考慮有冇啲咩唔同咧？除咗頭先話提到一啲泳客嘅私隱，但同時我又見到個系統話其實只會處理一啲原始嘅影像，譬如成個骨架點樣喐啊，就唔係話影到嗰個游泳嘅泳客嗰個樣啊咁樣。呢個係咪都解決到嗰啲所謂私隱嘅問題咧？ 情況我唔太清楚，因為佢未真係我自己都未見過。因為如果另外一個方面咧，就係話你嗰個成本問題，因為私人屋苑咧好多都係開可能開放得一個夏季咁樣，佢會唔會嘥咁多錢去監測，即係去做呢個監測系統咧？都係另一個問題。可能政府會行先一步，試一下都唔出奇。但係私人屋苑，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唔大咧，因為個成本都應該頗為大，同埋你要監測同埋嗰個保養呢個系統。 最後都想問一下，今次嘅報道都引述消息話，其實當時呢兩個小朋友係有家長陪住你去嘅，亦都當時泳池嗰度咧有其他泳客嘅，有冇啲咩建議俾啲家長咧帶小朋友去游水？ 咁真係要睇到實咯，一眼都唔可以離開，因為真係幾分鐘就可能已經有意外，同埋都係嗰句説話啦，大家嘅安全意識要提高，家長要由小教小朋友喺水附近、海啊、泳池都要小心啦。呢個安全性有啲咩危險啦？救生員都要提高我哋個警覺性啦。由佢入場嘅時候已經要評估啦，有啲乜嘢潛在嘅危險就已經要提出同埋去消除啦。同埋可能啲小朋友百厭啲啊，家長睇唔住啊，就要提醒啲家長同埋啲小朋友咯。 OK， 呢個先至係最前線需要做嘅嘢咯。 好，唔該曬胡啟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胡啟榮咧就係港九拯溺員工會發言人，講到揸住呢个屋苑，之前有两名嘅女童系即系浸亲嘅事件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个差唔多啦，听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